色的声音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 87.6，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继续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，风力不大，能见度较好，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，只是空气干燥，大家要注意补水润燥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燕王朱棣，当着长骂他们的马蹄子声，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，长长的出了口气。各位啊，这才叫不幸之事。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，还有愿意走的没？自己报名，孤一概只准。有走的没？胡德海站起来，王家千岁，朱棣，我可不是拍老腔啊，我这人喜欢把话讲得明处。你呀，还别挑我的毛病，慢说是你，就在你爹面前，我也是这么吊儿郎当的。我说刚才你跟长茂这一吵，这为的是什么？长茂那孩子虽然说了几句过头的话，他心还是好的，还不是为你的江山社稷捉急吗？你说你这脾气才哪来的呢？一反常态，你就像疯了似的，真是翻脸不认人呐。刚才你们两个人吵吵，我在旁边坐着，我给你笑了个面，我这一看呢，你真是你爹的儿子，你和朱元璋这个梗劲儿，这个狠劲儿，这个冷酷劲儿是一模一样，叫人寒心呐。你说我老头子为的是什么？我多大岁数了，跟着你转战南北，奔波劳碌，意在给死者报仇雪恨，清除汗马两党，盼着有那么一天，我胡大海也闭上眼睛了。这就叫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。我这么一看呢，你是个明君，我老头子才豁出去了陪着你。今儿个这么一瞅，我看错了，我胡德海瞎了眼了。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件错事，头一件错事我不应该保朱元璋，第二件错事我不应该保你，真叫人寒心呐。这不你说了吗？允许我们讲话，好，我老胡年事已高，无能为力，老骡子老马没用了，眼花耳聋啊，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恕臣不能奉陪，我要告退。二伯父，据您这么一说，还是怪姑我不对。哎，就你不对，一点不含糊的都不对。二伯父， 这件事情能不能再商议商议？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早都考虑好了，现在我还就走，点对，谁拦也拦不住啊！田在彪、姚广孝一人拽老胡一只胳膊，怎么的也拽不回来。胡大海上来牛劲儿了，在辕门外头直擦眼泪，气得老头子大肚子肉都烂颤了。带着本部人马，放了三声反炮，离开紫金山。老胡在铁壁山也带了不少人呢，加在一块30000挂零，把这支队伍一拉走，燕王这军队就去掉了一半了。哎呀，当兵的一看全都傻了眼了，心说这耗子洞刀窝里反，看着呗，到了南京边上了出这事儿。古往今来就怕内部不和呀，怎么在我们内部终于出现这事儿了呢？有很多人都急哭了，眼睁睁瞅着胡大海领人走了，燕王没拦着，然后又问众位看见没，走了两拨人了，很好，我们都不是一条心呢，早晚得闹分裂，赶早还不赶晚，还有愿意走的没？这回再问没人言语了。燕王连问了三次，见无人答言，他站起来宣布，各位，方才长茂和胡大海说的话有一部分说的孤我的心里了，拿我的心比大伙的心，你们想想，南京城里是我爹，我怎么就抹得开调炮攻城？就即使攻城的话也得从容的办，也不能操之过急呀。现在孤已经想好了，再给我父亲留个退身的余地，现在我就收兵回太平府听候消息，同意的跟着我走，不同意的你们大家遣散，孤绝不拦挡，点对。大伙一看，怎么的啊？不打了，回太平府。你看看，还是爷俩呀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就见了一次面就这么大的劲儿，那听你的，不打不打吧。拔营起寨呀，燕王的军队也离开了紫金山，浩浩荡荡赶奔太平府。可他们这一走，军心涣散了，路上开小差的可不少，多少能有那么5000-6000人吧。这些人一商量啊，干脆别上太平了，我们想当初都是厚保燕王的，你说要盼着打下南京来把韩金虎给抓住也行啊，现在弄了个半途而废，看这意思早晚还是韩马两家的天下，人家天下要坐稳当，揪起这老账来一算到咱们头上是投降的，咱还活得了吗？干脆趁此机会咱还投靠驸马爷得了。大家经过商议，陆续的赶奔南京，仍然投靠韩金虎。总而言之，出现了很多特殊的现象，不说旁人，单说小矬子徐芳的心呐，堵的这个疙瘩比拳头还大，唉声叹气是低头不语啊。路上无话，他们回到太平府，燕王说精神不好，不见任何人，退居内室，每天饮酒。哎呀，徐芳跟徐伦呐，俩人住在一个屋。这个徐伦呢不太了解情况，就问徐芳，师叔，我你们这帮人什么毛病啊，一阵风一阵雨的，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。我看这燕王这脾气挺好，怎么突然之间火冒三丈？就这么几句话，弄得大伙全都不高兴，这怎么茬啊？看这意思咱要散伙是怎么的？ 要是散伙呀，咱爷俩还趁早走，他们没地方去，咱有地方去。你跟我到四川峨眉山，嘿，咱爷俩去修行去。徐芳推了他一把，行行行，少说废话，容我好好想想。徐芳抱着枣核脑袋，左分析右思想，他这一琢磨不对劲儿，不对，燕王不是那种人，难道说其中有文章？不行，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，不然的话连觉我也睡不着。小矬子徐芳打定主意，就在当天的晚上，他让徐伦休息，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飞身上房，起身赶奔燕王的内室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，他打算把这个底摸出来。燕王如果办的是真的，徐芳就辞官不做，真跟徐伦走，在这待着没意思了。等到燕王的住房这一看，灯光明亮，窗户纸刷白，听了听有人咳嗽的声，燕王还没休息。徐芳双腿一飘，从房上跳下来，趴到窗户台这儿，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，就见燕王还没脱衣服呢，腰里挎着宝剑，背着手在屋里的来回直溜，借着灯光一看他的表情，时而皱眉，时而咬牙，时而又发笑。哎呀，徐芳一看这人有病了，怎么这么精神不正常啊？我得进屋去问问。想到这，他站直身子来到门这儿，啪啪啪叩打门环，谁呀？ 殿下，微臣徐芳。 这么晚了有事吗？ 我有事求见，就说两句话。 请进。 遵旨。 门一开，徐芳进来了，回首把门带好，来到里间屋。燕王一看是徐芳，赶紧让座。徐芳也不客气，拉把椅子坐下了。 王家千岁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 哦，什么事情你就说吧。 我说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啊，在紫金山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儿，是真的是假的？您得把这底儿交给我。为什么您发这么大脾气？现在我这心呢都着不开了。我觉着咱们老君老臣的相处一回不容易，我徐芳把一腔鲜血都倒给你了，我打算换你一句实话。王家千岁，你们究竟为什么？咱在南京还打不打？韩马两党还清除不清除？ 徐芳啊，一口气问了18个问号。由于他有点嫉妒，唾沫星子喷的满屋全是。燕王静静的听着，没有表态，最后才说话：“你都问完了吗？”“ 啊，问完了。”“现在臣就请你回答。” 燕王没有急于回答，开开门到外屋来，然后又到院里头，围着房子转了一圈，确信无人，那亲兵都离着很远呢。燕王又把门关上，二次回到屋里头，拉把椅子坐到徐芳的面前。徐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本来我想叫你好好休息两天然后再找你，既然你来了，我就得把话跟你说清楚。正像你刚才讲的那样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是如此这么般，这么般如此，这么回事。徐芳大喜呀，把他乐得一蹦多高，双手拍大腿，哟， 真是好主意，闹了半天我猜错了。 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清楚。前文书说内部发生争端闹分裂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 闹了半天呢是计策，这都是胡德海出的主意。长茂跟燕王发生分裂也是假的，胡德海的出走也是假的，说真了是演了一场戏。知道内幕的人仅有几个人，外人不得而知。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兵不厌诈，哪有那么多真的。放出这么个烟幕，目的是迷惑南京城的守军，迷惑韩金虎，要麻痹他一下，然后趁机反扑。这玩意儿可真厉害啊。正像胡大海所料的那样，由于这一闹分裂，有很多人当了逃兵，又回到韩金虎那儿去了。到那块儿把燕王内部不和的事儿都说了，韩金虎大喜呀。这样呢，守卫南京就松懈了。他们这一麻痹一松懈，再打就好打了。燕王还告诉徐芳，别看我们三路兵全从紫金山撤下来了，随时随地还准备回南京。这个你放心，今天你来，我向你交代一件特殊的使命，你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地完成。那您说吧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干起来就有奔头了。完呀，哪怕上刀山下油锅，我也在所不惜。 好，徐芳啊，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，明天你就想办法回南京，用一切办法混进南京城。你到了南京给我们当内应，从明天起始算，在10天之内我们要把南京拿下来。那时候你我君臣再讲话就不是在太平府，而是在南京的皇宫。和徐芳一听更高兴了，是啊，那么我到南京都干些什么呢？徐芳，你要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。徐芳一听更乐坏了，好主意，我就按王爷的旨意办，明天我就起身。怎么办？到了时候咱们一一再详细交代。徐芳等回到自己的住处，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他那图纸小撮的徐伦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认为他这诗书疯了呢，赶紧把徐芳摁那儿了。师叔，您怎么了？您犯病了是怎么？你才有病呢，那您怎么这么高兴？孩儿哎，徐芳把他摁到床上，把被子蒙脑袋上，两个人咬耳朵，就把经过向徐伦讲说一遍。可徐伦也乐了，把背回一撩，奔蹦地下。师叔，您可得带着我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的影子，这事儿得咱爷儿俩办，明天就起身。到了第二天，谁也不知道徐芳跟徐伦上哪儿去，就见这爷儿俩身背兵刃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偷偷的起身赶奔南京。这回再回到南京，跟当初气氛不一样了。南京的城门开了3座，戒备也不那么严了。每一天规定上午可以进城做买做卖串亲办事儿，下晌城门关闭。检查还是检查，就不像那阵如临大敌呀。徐芳按着燕王所交代的，第一站到天宝城找俩人。找谁呀？也是属于开国的元勋王仁、王毅。大概有的人还记得，这王仁、王毅是滁州的，想当初在滁州衙门当的是班头，曾经救过郭光清， 跟朱元璋一道在襄阳起义。虽然这哥俩没什么能耐，必定资格挺老，在这些年当中也逐步的往上高升，如今两个人都当了总兵之职。但是他们这个总兵不是管打仗的，专准备押运粮草供应后勤。这哥俩驻扎到天宝城，据燕王所知，这哥俩是满腹牢骚，对韩马两党相当不满。你别看朱元璋没收拾他们，因为他们没能耐，这种人留着跟死了差不多少。就这样他俩捡了个便宜。但这哥俩呢，对韩金虎看不惯，对马兰恨之入骨，对这个朝廷也不满意，只是在天宝城这一待呀，混吃等死而已。燕王把这底儿交给徐芳了，徐芳接受了锦囊妙计，因此这头一战来找这哥俩。当然白天他不方便，晚上他带着小撮的徐伦夜入天宝城，找到王仁王毅的府里。这天晚上王仁王毅没睡觉，弄了张桌，弄四个菜，两壶酒，哥俩在那对饮。身边呢站着几名亲兵，徐芳跟徐伦等来到宅子这儿，一个在房上放哨，一个趴到窗户台这听着。徐芳点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，啊，王仁王毅要老多喽，胡子都挺长了。听他们说什么呢？就听王仁呢正在讲，乖，我认为这燕王得打南京啊，几十万人马来了，忽然又退下去了。王毅说，这有什么，你没听说吗？他们内部不和呀，谁能跟长茂处在一块儿？那个家伙能耐又大，脾气又暴，当然不能把燕王看在眼里头，君臣之间发生不睦啊，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，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？长茂这一走，撤掉朱棣半边天，这仗就没法打了。如果胡德海在这里给打圆场还行，结果胡德海也走了，你说剩下朱棣他还打得了吗？他不得不退兵啊。看来呀，咱们皇上还能多当几天，这韩金虎还走点贼运，还没到恶贯满盈的时候。少说废话，别让别人听见，吃吃吃吃吃，你我咱就是混吃等死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谁来了咱们也没多大能水。徐芳一听跟燕王所说不假，这事要不进屋等什么时候？他一转身把门推开了，迈步进了屋了。 二位一向可好啊，嘿嘿嘿， 没把这俩人吓死，哪有半夜串门的？仔细一看，是徐芳。啊！两个人站起身来，回身要撤宝剑。徐芳手里拿着冰铁双棒呢，两只棒子顶在这两人后心上，别动！哪个他妈动？我铁棒可无情。这阵徐伦从方脊上也跳下来了，迈步转身来到屋里头，把掌中的双棒一晃，哪个洞我把他脑袋砸碎。王仁王毅也不知来了多少人呢，两人吓得把手缩回来了，坐在原来的位置上，脸跟白纸似的。王仁就说话，徐将军，咱们想当初同殿成臣呐，出生入死可不容易，看在老情分上饶了我们吧。 看看我根本就没别的心呢，你们二位不要误会。 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毅，这才放一点心。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，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哎， 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